旅行其实是一种学习，学习找回最初的自己。旅行不是逃避，而是跟最真实的自己相遇。无论要走多远，无论什么方向，每次旅程都有它的价值。邓立德宝带大家游走世界每个角落，咁记得收睇同埋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嘅《孖宝游世界》。哇！大家好啊！哇！今日我哋嘅 studio 非常之热闹啊！咁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今日系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嘅《孖宝游世界》。今日已经去到2月3日播出嘅第27集。哇！2月3日即系嚟紧系一个二月，系一个充满爱情嘅时间。点解呢？就系因为嚟紧就系呢个嘅情人节，就2月14日就系啦。咁我今日请到一对嘉宾，平时我节目咧都系一个即系好惨一个女子，就每集请唔同嘅嘉宾，但系今集非常之好啊，请到两位即系一对，即系叫一 pair 嘅情侣，就好似我哋今集嘅一个 topic 就叫做情侣爱拍摄。如果大家平时有收睇我节目嘅朋友咧，就知道阿 Fee 咧就已经唔系第一次上嚟啦。阿 Fee 之前咧上嚟曾经介绍过讲西藏，系啦，一个 backpacker 嘅身份去讲西藏啦。咁啊，都好多人听完之后都发觉，咦，原来西藏都可以一个女仔都系 backpacker 可以去嘅喎，其实都唔系咁困难嘅。好，咁啊，另外我嘅身边另一位，呢个唔系梁慈伟啦，呢个就系、是山泽林慈话：呢、这个就是阿 Fee 的男朋友阿 Hugh 啊，系啦，即系今集点解要咧？既然情侣咁，冇可能就系单抛或者我一个噶嘛，咁拣一对情侣档啦，令到今日嘅 studio 咧充满一个爱意嘅，系啦，我都知道有少少紧张。咁但系点解要揾呢对情侣上嚟呢？就因为嗱嚟紧情人节啦，咁亦都相信好多情侣可能都会喺呢段时间去旅行啦，或者会 overseas 去日本啦，或者去台湾或者去泰国旅行。咁啊，成日讲情侣去旅行嘅，除咗吃喝玩乐之外咧，原来近年咧好多人咧都中意用拍攝嘅方法去旅行噶，譬如我自己中意去踩單車，我每次去旅行咧裏邊咧，我都會有相機啦，有手機啦，或者帶啲簡單嘅 GoPro 裝備，希望能夠將個旅程裏邊咧用拍攝去記錄低嘅。咁如果你有另一半或者你有先生或者太太嘅時候咧，都成為你嘅拍攝嘅 model 啦，或者一個對象啦。咁我知阿 Fee 就中意用。 GoPro 穩定器揸住部 GoPro stabilizer 去影啦。OK， 咁啊，阿 Hugh 啦，阿 Hugh 你自己中意用咩方法去捕捉你嘅女友嘅美态啊？ 当然系用翻我比较在行嘅相机啦。 哦，相机啊，咁其实都介绍造型先。哇，今次平时我嚟到啲嘉宾造型咧，都好大众化。今次嚟嘅造型时候咧，发觉少少有比较。好有型做，好特別，好有心去做啊！咁阿 Fee， 你介紹下呢身造型，好似今日特登好似嚟之前咧，都要同阿 Hugh 去搞夾個顏色嘅 matching 嘅喎。呢身打扮係有咩名堂或者特別要？我見你平時好多嘅 文創， 20年代，同埋我見你頂嘅帽啦，今日嘅通同阿 Hugh 都好 match 嘅。咁啊，佢平時如果咁都未介紹翻阿 Fee， 先咁開心講。阿 Fee 而家係讀緊書學生嚟嘅，讀緊乜嘢？ 半年。時間設計， 時間設計，最近 就畢業啦， 就畢業啦，哦，咁啊出嚟依個社會要打滾啦。咁啊 ，Hugh 咧呢身打扮，咁你本身係做咩行業㗎？其實 我其實一個地盤工人嚟嘅，係啦，但係我都有兼職去做一個攝影師咁樣咯，係啦，即係我接啲 job 接咁樣。 我見啊，之前阿 Fee 同我講咧，如果介紹 Hugh 就叫做人像一個 freelance 嘅人像攝影師，咁啊，見有一個現成嘅 model 啦，啊 model 啦，咁阿 Fee 咧就成為一個好。容易找到一個要拍照或者旅行的時候多了一個伴侶多了一個 partner，令件事就更加好一 點 啦，就我都知道呢你們就拍拖了時間都很短了是不是 兩個月都未 哇，兩個月都未 夠，兩個月都 未非常之熱戀嘅時間啦。咁我亦都好得意嘅經歷啦。咁上次有經歷就揾咗 Fee 去我個朋友 coffee shop 去介紹呢個關於旅行嘅嘢。咁Fee 嗰日當日就係生日，同我講 Joyce， 我完咗呢個嘅sharing 之後咧，我要。急急腳就走啦！我話點解啊？我要做個快閃旅行啊！因為嗰日咧就係阿 Fee 嘅生日啦。咁阿 Hugh 非常之細心，幫同佢打俾佢。喂，夜晚機場見。 係啊，真係咁上下，即係可能早一晚就同佢講有咩 plan 啊，我哋聖誕節去邊啊，完全冇透露俾佢知。係突然之間同佢講，我咪聽日去機場啦咁樣咯，係啦。 你冇講你執曬行李啊，淨係帶 passport 嚟機場得噶啦，唔係嘛？ 咁啊冇，咁點都叫佢執翻幾套衫 嘅。哦 ，OK， 即係執翻啲衫要影，預備去影相嘅，執一啲衫。哇，即係快閃泰國。 係啦，係。 咁近年香港人都好中意快閃，一個 big game， 譬如簡單地最近台北啦，或者飛過去高雄啦，都係兩個零鐘頭。泰國我哋叫做依次，即算唔算係快閃拍攝之旅啊？ 都算，因為都係三日。 我哋瞓係瞓兩晚度， 係啦係 啦，同埋一個係叫 short notice 啦，打一打俾阿 Hugh 打俾阿阿 Fee， 喂，今晚我哋出發啦，咁就好 ad hoc 地，好隨性、好隨意地就出發啦，同埋正正嗰日係你嘅生日啦，嚇，即係俾少少 sweetness 啊 ，surprise 俾女仔咁啊。甜在心頭嘅，嚇，同埋你都用咗一啲打咗相機啊，打咗啲嘢諗住希望能夠去拍攝你今次嘅快閃泰國之旅嘅， 係一定嘅啦， 一定啦，呢個係你嘅，即係每次去旅行有啲即係宗旨嘅啫，唔係就係吃喝玩樂之外，其實希望你會點睇一個叫做深度旅遊啦？嗱，我問咗阿曉先，因為我上次問咗阿肥啦，咁我哋呢個節目其實個宗旨係講深度旅遊啦，所以我哋每次去嘅地方咧都唔係非一般嘅。我曾經介紹過斐濟啊，介紹過非洲，完全都唔係一啲人會去，但其實嗰啲地方係好值得用深度去個角度去探索嘅。咁譬如你啦，你自己中意做人像嘅攝影，亦都可能去過唔同嘅地方，你又點會睇？解讀呢個深度旅遊咧，用人像拍攝嘅角度去睇。 如果係嘅話，我會睇下當地嗰個人民，即係佢哋嘅生活方法啦，或者可以講我自己去融入佢哋，去同佢哋一齊生活啦。我會覺得咁樣會係即係撇最緊要就係撇除咗商業呢樣嘢。係啦，當撇除咗商業之後，其實佢哋先會係做翻自己嘅。 嗯， 系啦，咁样先会睇到佢哋真性情咯。 嗯，同埋我谂，如果人像拍摄更加就话观察人于微啊，即系因为对人一定要更加用一种好透视嘅眼光，先能够拍到一张好嘅人像。自我相信。咁啊 ，Fee 咧，你自己去多次旅行啦，而家多咗个 partner 啦，你觉得对于旅行嚟讲，个深度旅游会唔会加多咗少少嘅 element， 加咗啲元素落去咧？ 咁一定，因为通常我如果我自己一个旅行，就真系会睇当地文化比较多嘅。 嗯， 而家就多咗。即係同男朋友一齊咧，就會有交流啦。同埋，因為我哋大家中意嘅嘢係好近似嘅，都係中意啲文化即係當地嘅古物啊、古蹟啊。我哋會特登去揀咗啲地方去，即係唔係即係雖然我哋都有去曼谷，即係去 JJ Market 扎到扎嗰啲地方，但係我哋都一定會，就算快閃都要留翻一日時間，就係、是、去嗰啲古蹟嗰度睇，因為我哋會覺得。睇嗰啲，我哋會之前會穩定啲歷史背景，咁我哋最深入去最行嘅時候，就個體驗會更加深咯，個感覺係啦。 同埋我即係之前喺睇你哋兩個 IG 見到你今次去快閃泰國咧，嗰、那個 dress code 嘅 tone 咧都非常之 match 嘅，大家要夾過嘅，唔知係有夾定冇夾，但已經心靈相通，大家 dress code 咧同翻泰國嘅地方都幾相近。嗱，咁啊話太多啦，咁我梗係要睇下 video 啦。咁我知道今次。嘅 video 就係阿 Fee 係特登去自己操刀去做嘅，係就係、是、泰國嘅地方。我睇段短嘅 video 係阿 Fee 嘅大作，咁之後翻嚟就講下今次我哋用呢個情侶愛拍攝會介紹咩地方。我去片先嚇。哇！我哋見咗一條大約有唔夠一分鐘嘅短嘅呢條 MV 啦，咁啊就係阿 Fee 嘅大作，咁啊見咗由頭到尾調翻轉，通常 MV 嘅女主角都係女性嚟嘅，點知調翻轉，因為今次係 Fee 操刀啊，阿 Hugh 就好挫咁樣咧，就一路行啦，跟住就即係影相啦。咁喺呢個地方咧，就我諗平時大家去泰國旅行咧，通常都會見到好多傳統嘅泰國地方啦。咁其實了解泰國歷史。成日去 Bangkok 啊，或者 Pattaya 嘅，咁我知啊，今次你去嘅地方就叫泰國嘅大城府， 系， 其實呢個地方多唔多香港人去啊？ 我哋嗰日就唔多，但系其實呢個地方其實而家係 Instagram 開始有人係分享一個地方嘅， 可唔可以介紹呢個地方？譬如你，我諗係咪第一次去啊？阿曉， 我真係第一次去，反而係我完全冇 plan 係話。 佢可以帶我去啲咩地方？即係頭，即係我哋三日啦。咁頭兩日係我安排嘅，酒店啊嗰樣嘢係我安排。之後去到最尾，我覺得可以俾個選擇權佢。 選擇權俾阿肥，明白嗱。咁泰國就有好多好世界著名嘅古遺跡啦。咁其實位於依個係中部啊，泰國位於中部依個地方就叫做有小吳哥窟之稱嘅大城府。其實我之前都睇過啲 research， 佢都係其中一個喺離開大約曼谷大約80公里度一個好歷史悠久嘅古都。點解會揀嘅地方作為你今次泰國快閃之旅嘅依站咧？係咪阿 Fee 揀嘅地方？ 啊、我揀，因為其實我之前三年前咧，我就嗰時我同我哥哥係一齊做 backpacker 嘅，咁我哋都去過嘅地方嘅。咁我其實一去嘅時候，我感受好深嘅，因為見到你去到嗰度咧，係見到啲古蹟係可能見到啲佛像冇咗個頭嘅。我哋感受好深嘅，所以一路行嘅時候，咁我就同我自己講咯，三年之後要去翻呢度。但係嗰時我就可能都係自己一個啫，係啦。但係跟住之後咁啱有個機會去 Bangkok 咁樣，跟住就順理成章我就知道阿曉係中意依啲古蹟啊，係啦依啲嘢。咁我就同佢講，不如我哋再去多次嘅地方，即係我再去多次，你陪我去多次嘅地方咯。跟住我哋就揀咗嘅地方咯，係啊。 同埋我諗平時大部分香港人去泰國都係可能去拜四面佛啦，去一啲扎洞罩，即係去一啲 shopping mall 比較少啲。其實知道其實泰國係一個好有歷史悠久嘅國家。其實佢哋除咗佛寺之外，頭先你見到一個咁靚嘅 background 其實好靚。其實真係初時我第一次睇，咦，真係有少少似吳哥窟嗰種感覺。其實嗰個係一個以前王朝一個嘅遺址嚟嘅喎。 係啊，一個皇城嚟噶嘛，佢嗰陣時都係一個城市嚟噶嘛。係啊，之後去到而家就。搬咗去 Bangkok 咁樣，係啦，佢以前都係個首都嚟嘅，係啦。 同埋呢個地方都係曾經已經係俾呢個嘅世界呢個即係文化遺跡咧，變成一個即係要保育嘅地方。因為其實佢係個地方，你望落去好似一種荒廢嘅感覺，但係影相出嚟嘅感覺好靚喎。 係啊， 你嗰日去嘅時候人多唔多啊？ 唔算多， 唔算多， 係啊。 亦都我諗未必係太多遊客可能會留得耐嘅地方，可能啲人經過。就走咗啦，但未必好似你哋咁样带晒相机啊，带晒即系有目的地去，希望能够喺嗰度影相。譬如话你去到嗰度，你哋之前有冇带啲咩嘅器材啊，或者谂住点样去捕捉嗰个地方呢？ 其实如果带相机器材嚟讲，我去旅行我会 suggest 系带支24-70嘅变焦镜。就其實大部分九成時間已經用得著㗎啦，係啊，特別係如果係我哋唔係話去啲郊外地方，唔需要好歪嘅景啊咁樣，我覺得呢支鏡已經包含咗好多嘢可以影到㗎啦，係啦係啦。 咁你又帶咗個 stabilizer 嘅， 同埋GoPro， 同埋見到，因為一直都見到阿Hugh好似喺度行緊個城區嘅時候咧，你見到個畫面都唔會話好震嘅，因為其實呢個 stabilizer 就已經做咗個防震啦。有冇少少歷史介紹下依個嘅？大城府的少少歷史背景、 大城府 你自己做 backpacker 應該我見你話齋真係做咗 research 先至去，即係唔係去到就係 chop chop chop， 起碼知道多啲歷史背景，咁你哋影相時候就會有多啲嘅 inspiration， 多啲嘅 ideas 係咪啊？ 係啊，其實大城府嘅地方係之前咧係公元1350年咧就係、是、烏通王嘅，但係之後就俾素可泰嘅王國啦就吞併咗，就成為咗暹羅嘅國王。所以就直到依家，你就會見到依個大城府其實個位置好多好多字嘅，你見周圍咁通常依度都有20多個字嘅。啲人就走馬看，即係啲人就好快，可能每一日就會去5-6個地方咁樣啦。我同我男朋友就揀咗3個字去嘅。咁其實要遊依個字嘅方法好多。我上一次就同我哥哥租咗架嘟嘟。我哋遊呢個字嘅，但係今次我哋因為我哋起身嘅時間晏咗啦，所以我哋係由 Bangkok 啦，就租咗架的士，就直接去咗大城府依度，然之後就架的士我哋包咗去，咁佢就帶我哋去咯。 咪有啲相，不如一路一路講時候睇一睇依個大城府嘅環境，因為可能平時啲人通常都係去 Bangkok 多。嗱，你會見到，你特登著一件綠色嘅深綠色嘅軍綠色夏威夷，但係撞出嚟同嗰個建築物個廟宇又好夾喎，個通。你特登要叫佢擺依個 pose 噶，阿人像攝影師。 咁當然少少 pose 一定要教佢啲。 其實咧，即係有時諗下情侶去拍，即係去旅行拍攝，即係免不得噶啦。成日都啲女仔都好多意見啊，男士有男士意見啊。你點樣去即係拿捏咧？譬如話依個位置。 咁其實 最緊要第一樣嘢就係唔好太過生硬啦。咁當佢唔係一個係啦，當佢一個唔係專業 model 嗰陣時，點樣令到唔太生硬？即係做翻自己做平時會做嘅嘢，行下行下望下嘢啊，咁樣去影多幾張 capture 翻最自然嗰個情感咯。係 啦，呢個就一路擺 pose 嘅時候，你就 chop 緊相嘅，即係冇話好刻意講嗱，我影緊啊。 係冇㗎，冇㗎，冇㗎。 即 係 你 撳多幾張。 即 係 北京嘅時候，你就捕捉佢一個最自然嗰個神態咩？ 系啦，系啦，系啦。 O K， 哦，好靓啊！呢个位置同埋啱啱同嗰个字嗰个嘅顶嗰度，嗰个颜色有冇之后有调过少少啊？ 有。其实颜色系做咗一个contrast 啊，或者系配合翻嗰个而嗰一个。我可能我自己影相嗰个风格会比较中意窝啲个感觉咯。 嗯， 系啊，都系营造呢个感觉出嚟嘅，系啦。 好，我哋落去睇一下张相先呢度。哎，这个就是一个卧佛啦， 系啦， 介绍下卧佛啦， 用高号 交俾你啊，呢个卧佛， 呢个其实呢个字咧叫做艾差蒙空字，咁其实佢最出名咧，其实佢一个大城府最古老嘅建筑嚟嘅，咁最出名就系呢个28米嘅卧佛啦。咁其實呢個卧佛冇內城，其實我嗰時我上對上一次咧係見到另一個卧佛嘅，有另一個卧佛字嘅咁其實個規模就冇咁大，但係就呢個寺廟就係大城府最大嘅佛塔，就啱啱你見到我影相嗰個位置，就係、是、嗰個佛塔位。其實係為咗紀念納萊仲恩王同緬甸嘅戰爭。而即係殺死咗緬甸王子嘅依個遺跡而修建起嚟咯，即係佢代表大勝利嘅意思，即係依個寺廟。 呢個算唔算喺泰國嚟講都係數一數二夠 size 嘅橫卧，即係卧佛嘅？係 啦，佢僅次於嗰、那個即係另一個卧佛寺， 即係第二大噶啦喺泰國嚟講。OK， 好，我哋睇下一張相先。哦，依、這個就係一個背面，依、這個係相機。 系 做嘅， 系啦。 点啊？解释下呢、這个，见到一个相中里边有两个佛嘅个头喺度咁样嘅。 系啊，其实当我影相，我自己会比较用啲，我比较中意用啲比较特别少少嘅角度啦。可能大家会行喺中间影晒两排啊，咁我会行个圈，即系围绕嗰个佛行个圈去拣翻我自己最中意嘅角度去影咯。呢个都系。去旅行嗰陣時候，你可以花多啲時間去感受一下當地嘅嘢啊，或者去睇多啲景啊。你真係唔好話，即係大家企喺呢個位睇個景嘅，你就真係企喺呢個位望嚟望去，其實望唔到好多嘢嘅。你反而行去後面啊，行左行右啊，行唔同嘅角度啊去睇咧，就會睇到多啲。嘢出嚟咯，系啦。 同埋個構圖唔係平時我哋通常影依都係四四方方擺成中間嘛。你見到啱啱係有嗰只 overlap 咗，見有一個其實離遠有一個另外一個佛像，啱啱就離遠個鏡頭就可以搭到好似喺嗰個佛像嘅膊頭度，咁樣變個構圖上邊就會 仲有豐富啲咯。 係啊，豐富啲咧就唔會咁平凡咁樣 啦。係啦，係。 明白，明白。好，我哋睇睇下一張相先。哎，依度系都系一个佛寺， 都系啱啱嗰个嚟嘅，同一个佛寺嚟。 其实见到人都唔算太多喎，喺呢个位置，即系平时都可能好多游客去嘅地方。你嗰日我见你啲相，可能避咗啦。点解嘅时候我哋谂下点啊？去嘅地方如果真系人多时候，有咩办法可以避咧？除咗同啲人行开之后，我影相有冇特别嘢可以技巧啊？ 其实好多嘅，就好似而家呢张相咁样咧。其实我系用啲佛像系帮我挡咗好多人喺度嘅。系啦， 幫咗好多人，其實係好多人，好多人行嚟行去嘅。 係啦，係中間好多人行嚟行去嘅，咁可能你會用前景去擋咗佢啊，咁樣係咯。 因為平時我哋話影相，啲人就話咁執走佢啦，捉咗佢啦。咁但係其實依個都係一個好唔 natural 方法。其實有啲技巧嘅，用一個構圖方面，可能將其他啲嘅遊客可以將佢即係不知不覺將佢收埋咗嘅，但係又冇破壞到張相嘅。 係啦， 好的，好，我哋睇睇下一張相先。好，阿摩都有出翻現啦。喂，呢、這個真係有少少似吳哥窟個感覺。呢、這個就係嗰個王朝個遺址啦。係 啦，呢、這個係另一，呢、這個叫貴妃寺，咁都係其實係另一個有個皇帝咧，就為咗紀念佢喺度，即係喺度居住嘅母親而起嘅呢個地方。咁其實係望到同個河咧係並列嘅。咁你會見到去依度，其實啲人就會嗌佢做大城府最靚嘅佛教古廟咯。但係你會見到右邊嗰排係嗰扎佛像係冇曬個頭嘅， 係咯， 一列係。 我就見到好多啲遺址好，或者一啲古羅馬好多啲嗰啲 status 嗰啲嘅雕塑咧。 最容易甩嘅就係個頭或者手啦。其實有冇原因點解？但係其實佢冇咗個頭，亦都有一種佢嘅美態。雖然你話真係冇咗個頭是有少少唔係咁 complete， 但係影出嚟感覺冇一種違和嘅感覺。譬如你去捕捉時候，你見到阿 Fee 嘅角度啊，或者每樣嘢佢著住嘅西式嘅即係長裙啦，但喺個鏡頭上邊你去拿捏呢度，你有冇特別嘢嘅小 tips 啊 ？Hugh 哥， 我哋如果一張相度我哋見到係一個拱形嘅門啦，好多好多咁樣，其實我盡量會用一啲長焦啲嘅鏡，將幾道門壓縮埋一齊。咁雖然係我係得70mm， 但係都可以大概做到咁嘅效果。咁另外就會將個人擺喺個拱門中間，令到嗰、那個即係我哋睇落去嘅視線會比較集中於個人度，係啦。因為我哋影人像嘅話，人一定係行第一嘅啦。景只不過係陪襯翻。 影是配襯翻嘅。咁譬如誒擺一 pose 嘅時候，阿 Fee 就聽佢阿 Hugh 嘅 instruction 咧，就企咗喺個拱門嘅中間噶嘛。因為其實你見到嗰個磚咧係一啲紅一啲好舊好嘅磚頭，但係擺出嚟嘅感覺有一種 味道， 係啊，嗰種味道好靚喎。即係你話調翻轉，如果係紅當當啲紅磚，你會覺得好靚喎。但係呢度有少少破舊啊，即係啲懷舊。 剝落 的感覺反而又有另一種的感覺。 是啊，因為其實它這麼殘舊，生了青苔、黑色這些東西，如果在相即是畫面出現，那個感覺會差很遠的，還有新即是很新淨的話，那當然是另外一種感覺，但是我自己比較鍾情於現在這樣比較殘舊一些有歷史嘅感覺咯，係啊。 雖然佢破落，可能你見到啲嘅佛像都冇咗個頭，但係就正正反映到佢哋即係經歷過咁多百年嘅歷史，或者受呢個嘅戰火洗禮，其實原貌就可能係咁。你太多過分嘅人工修飾，可能你知國內而家好多佛寺咧，全部即係全部撲曬金啊，再油曬之後，反而可能個佛寺原先嘅樣係更加靚嘅。咁但係過分太多人工嘅修飾，就可能將嗰個美態完全改變咗啊嘛。絕對相信，所以泰國其實都有很多很漂亮很舊的佛寺，它保留得來但又不會過分的修飾，所以如果拍攝是一個挺好的地方，絕對是，因為我真的沒有想過會去大城府的地方，即是泰國十個九個都不會去的地方，所以我覺得挺特別可以介紹的。我們開咗落下一張相看看先看。咦，這個時間是去到日照的時間，黃昏還是怎樣？ 是黃昏時間來的，剛好日落，我看到因為黃昏時間嗰個陽光咧會仲更加黃啲嘅，再加埋即係有一個少少係點講啊，即係令到佢嗰個顏色仲更加濃啲，又特登去 capture 翻呢個畫面咁樣咯。 光影位咁啱個太陽就係嗰個位，係 啦， 即係啱少光影，即係光同影打出嚟嘅感覺，啱喺黃昏時間就最靚嘅，所以你就捕捉咗依個 moment， 同埋佢即係感覺有一種好。好凄冷啊，佢感覺，但係又好鬼靚喎， 有少少一個空城冇人住嗰 個感覺，好似個感覺上好似得你同阿 Fee， 但係其實你話齋，其實依度其實有好多外國嘅遊客喺度行緊，但係你係 capture 到佢嗰種好似遺世孤立嘅感覺啊，好正。好，我睇睇下一張相嚇，誒依係另一個嘅 angle， 係啦， 跳up上去見到嗰、那個。其實我覺得依個位置真似依個嘅吳哥窟㗎，係啊，好靚啊！咁佢哋就有啲藍天白雲， 係 佢哋開始有藍天白雲，本身都係有少少，都係灰灰地 嘅， 陰陰地，係啦。 但真係見唔到其他太多遊客， 係啊， 點都有辦法嘅， 一定係有辦法，即係 當然等佢哋行開，即係其他辦法之外咧，咁可能攞取嘅 angle 都可以有辦法可以彌補呢啲嘢嘅。 係係，同埋有一樣嘢就好重要，就係頭先講嘅。不要說即大家在行這條路，那我一定行這條路去影相或者去感受去看景，我們可以有小路試一下，即有少少探險精神行一下小路，那你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驚喜的。這個一定是做，我不要說做攝影，即我們去旅行即一定有少少探險精神，去發展更多的可能性。 沒錯，即不要只是走大家走的路，有時候站高一點，即是對面的山或者在後面的小路，發覺有另一個光景的， 有一個角度去看同一個風景， 絕對相信。所以攝影師是第一件事，永遠為什麼有個攝影師的眼睛跟我們不同，就是這個原因。好，這裡了，哇哦，咦，調回轉是你是這個model，這個就變成是Fee操刀了。好，那你怎樣捕捉這個你男友這個憂鬱的一刻呢？ 其實拍了很多張，因為有一定的壓力，因為攝影師嘛。 那你怎樣我見他的眼神，你有沒有跟他夾過，還是你擺緊 pose 在戳緊呢度是怎樣呢？ 一半一半啦，其實當他揸住相機嗰陣時候，我又會問他究竟你想我要做啲咩？ okay, 你配合翻佢嘅嘢， 我要配合翻佢噶嘛，係啦。 咁點樣嗱？點樣做得好靚喎？嗱，你見到個人就喺個相嘅左邊啦，咁啊有少少烏低嘅身啦，但係右邊係嗰個建築物仍然喺度。點能夠你取個角度呢？因為調翻轉，永遠女仔都係做 model 多啲嘅主角。調翻轉，你要同男仔同你另一半要去攞角度嘅時候，點樣去？街佢咧點樣去俾個 instruction 俾阿Hugh咧？你 我其實我都係嗌佢自然啲啊，嗌佢自然啲望下，即係唔好望鏡頭咁樣咧，係啦，即係想係影個係我眼中嘅佢咁樣，即係好自然嘅感覺咯，係啦。所以我其實我就算拍片嘅手法都係我眼中嘅佢，所以我跟住佢嘅步伐啊嗰樣嘢，係啦。 咁你又點配合呢？你又做翻你自己啫，定係你不能講你想點影啊？點配合翻咧？即係成日覺得男女情侶拍拖，成日女士有好多永遠都好多 instruction 嘅，男士就遷就啦。咁譬如你自己做攝影師，你自己又點樣去拿捏咯，取得個平衡呢？ 其實冇話點樣去取得平衡，都係相信佢啦。當如果佢係影我嘅話，我一定會相信就係佢，我會同佢講而家部相機喺你度，我只不過 model。 好緊要啊！依個安撫啊， 交換。 你唔好理影出嚟系点，因为我成日同佢讲一样就系，我哋而家系好方便用紧电子快门，咁你可以不停去试，不停去玩咁样，所以唔会有任何压力嘅。 系啦， 我亦都想将我嗰个人像摄影嗰啲技巧有少少分享俾佢啊，令到佢strong 翻呢方面嘅嘢，咁我成日都係一個咁少少嘅 training 啦，叫做係啦，俾佢做 好多錢入咗你袋 喎，不斷佢成日都同我不斷教， 不斷教，同埋好緊要，因為就大家互相嘅信任同埋個 trust 啦，因為有時就唔係話邊個主導邊個，其實都係一個共同希望能夠。用嗰張相能夠將個地點，大家一個好嘅 memory 啫。同埋呢張相，我初時第一次入 FaceTime 嘅時候咧，呢張相覺得好似拍緊牛仔褲廣告啦，又好似拍緊一張，即係拍緊一啲。因為個地方好靚啊，同埋我諗你嘅眼神啊，咁我見你衣著，你著咗幾隻夏威夷恤啊？ 係啊， 跟住戴咗頂類似係闊邊嘅 牛仔帽、 草帽， 係啦， 特登去做依個裝扮、依個嘅造型嘅，有冇咧？ 都可以咁講嘅，係 有諗過嘅，唔好同我講隨意啊！ 你前一日就喺我哋先喺扎到扎買嘅啫。 哦，依個就喺當地扎到扎嘅嗰啲 flea market 買嘅。哦，即係有心去營造，知道嚟緊會去依個大阪城依個地方，於是特登諗住依用咩嘅 dress code 啊，或者咩嘅造型能夠配合翻。依個就係你諗到用依個 crossover 造型。係 啦，同埋我自己都比較鍾情於。當時嗰個牛仔嗰個服飾，我係比較鍾情於嗰個年代嗰啲服飾嘅。 Cowboy feel 嚟喎， 係啦，絕對係。 Cowboy 人嚟呢個，或者我見你感覺帶出少少即係西部牛仔嗰種 feel 啊嘛。 嗰陣味 道，哦，嗰陣味，哦，睇到喺張相喺度飄出嚟。OK， 依張相合唔合㗎？阿人像攝影， 絕對合格啦。 絕對合格，哇 ！OK， 最緊要啊，情侶就話合格，即係如果唔好，仲有好多改善空間，好就要讚下，女仔好需要呢啲讚美説話。好，我哋留下張。哇！依、這個頭啦，依、這個仔個，咁好多時大家要睇 postcard 或者是介紹泰國，依張相都必定出嘅。我見你介紹下啦，依、這個叫做 馬哈太子， 點解會突然無啦啦喺個樹幹裏邊有一個佛像頭？哇！有一種詭異感覺，但係又覺得好正喎。 係 啦，呢個叫做樹中佛堂，咁其實係相傳咧，就係話喺緬甸戰爭佢話呢個係緬甸戰爭嘅時候啦，就係、是、一棵五官完整，但係就會係用無花果樹根就捆住咗佢嘅樹根。咁但係相傳就係當年盜墓者就搶曬啲黃金珍寶之後咧，就將呢尊大佛嘅佛頭就亂咁抌咗去一邊。但係咁啱就將個佛頭就放咗喺啱啱生長緊嘅無花果樹嘅隔離。咁咁多年之後咧，就隨住啲樹木生長啦，就好似將個佛頭咁樣捧喺樹嘅中心咁樣，就慢慢咁就。因為它不斷生長嘛，所以個佛頭咧就其實以前係比較低嘅，而家就不斷喺度上升咁。咁佢哋啲人就喺度話：誒，唔知咁多年幾咁多年之後，會唔會上到好高，好似我哋參拜咁佢咁咧？因為其實影呢張相嘅時候，我哋係需要跪低踎低喺地下度影，以表尊敬嘅。因為我哋唔可以高過個佛像 嘅。即係你哋係影嘅時候都要雙腳跪喺個地下去影。哇！呢張相覺得感覺上真係好似藝術品，即係原來係一個 無意之中將個佛頭即係抌咗喺度，咁啊咁啱亦都有棵樹，有冇得咁啱？我成日覺得好似好冥冥中好多嘢都安排咗，將個佛頭唔會話將佢埋咗喺黃土地，而係用個樹幹裏邊包起咗之後，變成一個真係現成嘅藝術品。你去呢張相係你影定係點啊？呢張但你會點睇？譬如我呢個地方係一個好 iconic 喺大城府一個好緊要一個嘅位置，你自己去到見到，即係現場見到啦。當然呢張相去到現場有一種好莊嚴咯、肅穆嘅感覺，定係覺得你俾你感覺點啊？見到 我現場見到係好莊嚴啦，加埋係見到側邊嗰啲當地人係全部跪曬喺地下度參拜緊，咁成個感覺、成個氛圍係好嚴肅嘅。咁嗰一下其實都係我第一個反應係唔係即刻影相咯，而係因為本身阿驕去嘅宗教原因，因為佢都係佛教嗰邊嘅，係啦。咁我都放低咗，即係我都唔係即刻去拍片影相，而係去尊重翻。這個文化，即是跟他一起踎低去參拜他。 其實這張照片應該見不到，你說當地人如果見到，就你見他們都是將他們即已經是踎低了。但這張照片只見到那個佛頭在個樹的情況，其實周圍會不會很多人的現場？ 我們當時好像都不是太多人，因為應該接近黃昏時間，人就不是太多的，但是他們都其實很多他們當地人，他們真的會特地去參拜一下，或者去一個地方休息一下，享受一下那個寧靜咯。反而好似即係當我哋係一個遊客身份，當然會揸住相機去影啦。當地人其實唔會咯，係啊，反而去感受一下當時嘅情況啊，嗰樣嘢咁樣咯，係啊。 好，我哋 take 個短break翻嚟先。咁我哋之後翻嚟仲會睇埋其他泰國相啦。另外知道其實你除咗去外地之外咧，你哋都經常都係香港去啲唔同嘅地方去外拍攝嘅。我哋 take 個短break翻嚟，我哋再講。